东五环小郊亭桥到大黄庄桥的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东五环平房桥到大黄庄桥的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打开文化之门周日特别策划，故宫第12集，永远的故宫。 土地，天是蓝的，水是甜的，空气是清新的，可尽情的呼吸。每一个行人脸上都透着那么纯洁，我体验到了精神的幸福。这是一位文化人描述他的内心感受。幸福来自于一个新时代的来临，在新的气象中，故宫开启了新的一页。新的一页的开启发生在1949年的年初。当时在西柏坡的毛泽东给兵临城下的解放军发出这样的电报：此次工程必须做出精密计划，力求避免破坏故宫、大学及其他具有重要价值的文化古迹。1949年1月22日，傅作义率部起义，北平和平解放，使故宫免遭战火。几天后，解放军和平进入了北京城。目睹解放军入城的人群当中，有一个叫马恒的人，他就是当时故宫博物院的院长。他在日记中写道：解放军自永定门入，行列延长数里，整齐严肃，颇为壮观。很快，1949年的3月6日，解放军的军管会正式接管故宫。那时还是故宫守卫队队员的傅连仲见证了这一天发生的事情。 我们当初是从这个门进来，通知以后我们从这门排队进来。 来到故宫负责接管工作的是军管会的代表尹达、王野秋。 站在这会儿，我的位置就站在这会儿，就在这会儿。 当时故宫的300多名工作人员聚集在了这个大殿里，等待着历史性的一刻。 在三面，在三面，西面、东面都有。他们西面冲这边，我们冲西。当时那王野秋、尹达他们也是从后门进来的，上了从后边那台子那上了那台子，上台宣布，就是故宫我造反了，我们造反了，故宫的人从此革命了，我们是革命了，革命的了，哎，就是这么几句话。 这是老百姓在天安门广场上欢庆节日的一个场景。那个时期，人们使用频率非常高的一个词，就是百废待兴。这是1949年年初时故宫的景象。那个时候，不仅一些院落、 房屋倒塌，荒草没人，还有很多地方堆满了垃圾。据说当时的一些老百姓把故宫称为一堆破庙。 那个垃圾山它是堆的，它是垃圾，你用那儿可以，人可以直接上去，你上去以后一迈腿就上城墙了，就到城墙顶上了。 因为那时候破烂很多了，那土啊都堆成山，就在城墙上他们要传话，房子全塌了。那个 中央政府的财政极端紧张，但在那样困难的情况下，新生的共和国依然拨出专款来修缮故宫。在那些破损和老旧的房子被修复的时候，故宫博物院的库藏也逐渐充实起来。这个时候，被溥仪留在天津的一部分故宫旧藏回来了。被国民党政府从故宫搬迁至南京的文物中，有2000多箱也回来了。1954年的春天，故宫的城墙上出现了毛泽东的身影。这张照片拍摄于1954年5月20号的下午，这是他在4天之内第3次来到故宫，3次都是登临故宫的城墙眺望紫禁城。从各种史料中，我们没有查到毛泽东来故宫的详细记载，这给后人留下了无限的遐想。1956年，张伯驹将自己收藏的李白的《上阳台帖》赠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对李白诗词颇为推崇，面对这件可能是唯一的李白传世墨迹，爱不释手。而2年之后，毛泽东将《上阳台帖》转赠故宫博物院收藏。在这之前，毛泽东把西式的王夫之手记《双鹤瑞五赋》，钱东碧临写的《兰亭十三跋》也分别捐赠给故宫博物院。在国家的统一调配下，短短几年时间内，不少流散民间、流失海外以及存放在东北、天津等地的100多件国宝级书画陆续回到了故宫。1953年10月，当故宫绘画馆揭幕时，轰动中外，成为当时中国文化界的一件大事。随着国家对故宫的投入逐年增加，修缮工程越来越多，但是发生在宫墙里的变化并不为多数市民所知。1956年的春天，路过景山大街的人们突然发现，故宫的西北角楼被一个巨大的工棚罩了起来。一时间，北京市民中纷纷流传，角楼拆下来装不上了，被故宫的人修坏了。 外边人说爱怎么说怎么说吧，但是我们是为保护这个建筑，当时呢在开工以前就动员应该注意什么问题，一步一步的很慎重。当时呢为了防止啊这个风吹雨洒呀，所以把这个做了外边做的罩把它罩起来，西棚把它罩起来。为了什么呢？就是怕它里头再下雨啊刮风侵蚀这个明代彩画。 故宫的角楼是中国古代建筑中的经典，它的结构非常精巧复杂，号称有9梁18柱、72条脊。修建角楼在历史上就是一件难度很大的事。早在明朝的时候，就有这样一个传说：角楼的结构非常复杂，工匠们很久都修不好。这一天，来了一个卖蝈蝈的老头。工匠们发现他的蝈蝈笼子和角楼的构造很相似。按照这个蝈蝈笼子的结构，工匠们终于建起了角楼。后来人们说这个老头就是鲁班。春夏交替，秋去冬来， 故宫和新中国一起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经过几年的抢救性修缮和维护，一个面貌一新的故宫展现在人们面前。这是一张极富历史意味的照片，拍摄于1961年。照片中的两个人，一个叫溥仪，一个叫陆钟麟。37年前，就是这位京畿卫戍总司令陆钟麟将逊位皇帝溥仪赶出了故宫。如今他们在政协礼堂相遇在一起。不久之后，溥仪回到了他阔别近40年的故宫，感慨颇多。他在《我的前半生》中写道：令我惊讶的是，我离开故宫时的那幅陈旧衰败的景象不见了，到处焕然一新。在御花园里，我看到那些在阳光下嬉戏的孩子，在茶座上品茗的老人，我嗅到了古柏喷放出来的青春的香气，感到了这里的阳光也比从前明亮了。我相信故宫也获得了新生。转眼40多年过去了，故宫进入了21世纪。这同样是富有历史意味的一刻。2004年6月4日的下午，紫禁城全面修缮工程正式开工。这一天将在故宫的历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这是自辛亥革命推翻封建王朝以后，近百年来紫禁城规模最大的一次修缮工程，这也是紫禁城自清代康乾盛世以来走向新的盛世辉煌的一种象征。百年大修，故宫人任重道远。 整个要修一遍，而且这一次火塔的基础设施的建设，火塔这个宫殿的适用功能，就是说我这个宫殿修好以后干什么用，我是做库房呀，我是做展览室呀，我还是做原状陈列的这个地方。 所以这次在这个整个工程的定性上啊，我们说的叫做完整保护整体维修。 这次大修将历经19年时间，总投资近20亿元人民币。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整个故宫中轴线上的建筑将以全新面貌迎接世界各地的游客。到2020年紫禁城600年华诞的时候，大修工程全部结束。到那个时候，世人将重新领略历史上康乾盛世之时的紫禁城的面貌。从2004年6月开始，故宫中轴线上东西两舞的修缮工程陆续开工。我们的摄制组一直在跟踪记录大修的过程。3个月之后，当工程进展到中轴线最北端的宫殿新安殿时，我们记录到一次重大的发现。 等会儿啊，等会儿，别动，别动。 这叫藏文。 哎，你都别动，别动，别动， 那就别动了。 咱俩聊。 紧接着，他们有了更多的发现。 得叫那个文物 的。叫他们来。 一二天。 还有呢？哎呦， 哇！ 高铁。 哎呦。 好，走， 到那边 走， 给落下啊！ 在随后的一个多星期里，陆续发现了3000多卷佛教经典，全部由藏文撰写。这就是清安殿宝顶的结构示意图，这些经卷就是在这3个地方发现的。这样重大的发现，在故宫博物院建院以来还是第一次。 什么呀？ 这些藏文经卷的发现也引发着故宫很多专家的兴趣和猜测。 全是佛教的东西，那千殿可是道教的场， 道教场所放佛教， 放佛教， 这有意思。 为什么 中国人的宗教观 是三教合一？ 清安殿是故宫最重要的道教宫殿，里面供奉的是真武大帝。在这样一个供奉道教神灵的宫殿里，为什么会藏有藏传佛教的经卷呢？据专家说，早在元朝的时候，藏传佛教就开始进入宫廷，明清两代更为盛行。这些经卷有可能是清朝时加放进去的，皇帝以此来祈求他的王朝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这也体现了儒家文化和佛教及道教的相互融合。一年之后，清安殿大修即将完工，除了留下少数做研究之用，绝大部分经卷又被放置回宝鼎。而尊重历史、恢复原貌，正是这次故宫大修所遵循的原则。2005年9月，清安殿修缮工作全部结束。2004年7月的一个深夜，故宫大修的运木工作正在进行。由于北京市的交通管制，每次运木的车辆都要在夜里1点钟左右进入故宫。明朝初年修建紫禁城的时候，所用木材都是最好的楠木和杉木，而现在像当年那样的巨大楠木已经难见踪迹。这次故宫大修用的都是大兴安岭的松木，它们也是百里挑一的深山红松。这次故宫大修使用木料数量巨大，据统计到目前为止至少已使用了2700立方米的木材。故宫的这次大修，为了保持紫禁城建筑的原貌，大量使用了传统材料和工艺。这位年轻的工人正在涂抹的是地障，附着在木材表面的地障将会起到保护和防腐的作用。现在镜头里看到的就是工人们正在故宫的工地上调配地障，他们把发酵的猪血、白面、桐油、砖灰这些看起来毫不相关的几样东西和在一起，这是一种非常古老的传统工艺，通过工匠艺人们一代代的口口相传而流传至今。调配地障的各种材料的构成比例是被严格保密的，至少从清朝开始，这种工艺就在修缮紫禁城的工程中使用了。地障灰的外面还有苎麻，它可以使地障不开裂，像大门这样面积较大的地方最多要敷6层地障、2层苎麻，行话叫两麻六灰。民间传统工艺的使用，将使大修之后的故宫依然传承着数百年来中国传统建筑的历史。太和殿，人们俗称金銮殿，它的确是紫禁城中用金子装饰最多的宫殿。铺设太和殿地面的砖叫金砖，但它却与金子无关。从明朝初建时期，这种由特殊工艺制成的金砖一直是紫禁城的专用品，在故宫的重要宫殿中都铺设有这样的砖。现在我们看到的太和殿金砖是清朝康熙年间铺设的，至今它们依然光亮如新。 这种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金砖出产在苏州郊外，几百年来它的工艺代代相传，延续至今。2004年5月，我们来到苏州城外的小镇陆墓，对这种金砖的烧制进行了工艺再现。当年古代的工匠们制作金砖需要选土、炼泥、镫浆、制胚、阴干、入窑六道工序，选好的泥土要露天放置整整一年，去掉所谓的土性，制好的砖胚也要阴干7个月以上。入窑后要用10万斤稻壳烧炼2个月，就这样从泥土到金砖要长达2年的时间。烧制好的这种砖为什么被叫做金砖呢？一种说法是它烧成后质地极为坚硬，敲击时会发出金属的声音。还有一种说法是在明朝的时候，一块金砖价值1两黄金，所以被叫做金砖。 文化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打开文化之门，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周一到周日每晚7点到8点与您相约，与您相约。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咨询电话95081。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朝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你赞墙布。墙墙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布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州处处夸美朝。 美朝 Michael 乐享端午，感恩父母。六月十八日，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听见经典，立体阅读。北京电台十一位主持人与特邀少儿节目主持人，联合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共同演绎经典，展开文学与音乐的对话，呈现一场合家共赏的视听盛宴。六月十八日上午十点，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七点六。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七点到八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打开文化之门周日特别策划《故宫》第十二集《永远的故宫》。 这是2005年九月，故宫的协和门内，工人们正在铺设的砖，就来自苏州的御窑厂。这次大修没有更换重要大殿室内的金砖，那些金砖历经数百年还依然保存完好。在这次大修中还有一道极为独特的工序，就是贴金箔。工人们先涂上一层特制的金胶，然后把金箔粘贴在金胶之上，经过一朵棉花的擦拭，一条金龙就这样现身了。这次大修中，故宫使用的金箔来自于有几百年生产历史的南京金箔厂。从这种厚厚的金块变成金箔，需要捶打20000次以上。打好的金箔薄如蝉翼，柔似绸缎，轻若鸿毛，只有0.15微米厚，相当于头发直径的1/500。故宫专门为这次大修定制了1000万张金箔，它们将使修缮好的故宫更加金碧辉煌。当故宫大修进入到了2005年3月初的时候，又有了一次令人惊喜的发现。这一天，正在昭德门上拆卸屋顶的工人，在屋脊正中的琉璃瓦下，发现了一个金属盒子。 什么东西？ 这就是传闻中的宝匣。它的里面到底有什么呢？ 这包上也没字吧？ 这可能是那元宝。 嗯，那是币吧？ 这应该是石头。 这是币。 哦，别露出来了。 这币。 赶紧上。 还有啥呢？ 经过故宫专家仔细取证，发现在这个宝匣里有14枚铸有“天下太平”字样的金币。还有5种彩色丝线， 五种中药材，五种香料，五种金属的元宝和五色宝石。据专家介绍，安放宝匣是为了祈求平安长久，每样放置五种，又与阴阳五行有关。而后这些宝物被故宫文物管理处妥善保存起来。这是故宫以往大修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场景。来自国外的专家使用国际上最先进的设备，直接参与紫禁城的各项修缮工程。2005年5月的一个清晨，故宫还没有开放，太和殿广场上出现了一些外国人，他们不是普通的游客，而是来自意大利文化遗产部的文物修复专家。在太和殿内，意大利专家开始向墙壁里注射树脂，这个方法可以防止墙皮脱落，让太和殿的墙壁更长久地保持完好。他们曾经在修复最珍贵的达芬奇壁画时使用过这种技术。除了意大利的专家，还有来自美国、日本、中国香港的古建、文物修复、数字化技术等各个领域的专家参与了这次大修。 故宫的保护不是故宫人的，也不仅是中国人民的，它是世界人民。海内外特别是国外这些组织或机构对故宫文物保护上的支持呀，这我们感觉到，这是它不仅是对故宫的古建筑中，它是对中华民族的尊重，它对源远流长的中华传统文化的尊重。所以我们对他们的这一种热心，我们都是给予积极的回应或表示欢迎的。 现在正在进行大面积的修缮维修工作，可能会给您的参观带来。 这是宁寿宫最北端的卷阶斋，这座宫殿的内部从来没有向游人开放过。在这次百年大修中，卷勤斋室内装饰修复被确定为一个重要的试点工程。这个试点工程从2002年就开始了。 Anybody that can go back to the studio on a bicycle to get my tools and to get more tools? Your tools? Yeah. In your studio? They are in the studio. In the black roll. 他得把谁回去？他们到那新工的时候，把他那工具给带过来，工具给带过来。 我去了 啊，你去吧，那钥匙在你那塑料包里 ，OK 的。 找什么？ And do you have any more of these？ 啊，再拿几个起子， 这 几个 有， 你几个有？ 针锥什么的。 今天来到这里的还有来自美国世界文化遗产基金会的文物专家 TK， 他参与过很多亚洲国家的古老绘画的修复工作。卷勤斋是乾隆皇帝为自己做太上皇以后娱乐休闲而修建的，是紫禁城里最豪华的宫殿之一。它的内部装饰堪称绝世之作，代表了乾隆时期工艺的最高水平。但现在年久失修，很多地方已经破损，需要尽快修复。这幅贴在卷勤斋与此同时，更多的馆藏文物以不同的形式陆续与观众见面。故宫现有馆藏文物150万件，由于数量巨大，种类繁多，多年来许多文物只能沉睡库房。从2004年起，一项为时7年的文物清理计划全面启动，包括收藏文物、宫廷生活用品以及各类资料在内的所有文物， 将通过最现代的信息化管理技术完成全面清点，并纳入正规管理，得到妥善收藏。 故宫博物院作为社会和公众的博物院，应该是越来越年轻的，因为我们应该把一个古老的紫禁城、古老的故宫，用各种各样的方式，用多种多样的渠道，把它提供给社会，让社会和公众走进紫禁城。 从午门进来，沿着参观路线，在观众的人群里一面走一面听着观众的议论，特别是我们有了新的改进的展览，我们有了新的服务措施，得到观众的一种由衷的赞叹的时候，我会非常高兴。 我们这一代人应该碰上了最好的机遇，我们也有决心把我们这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好，也有决心把故宫博物院建成世界一流的博物馆。 2005年10月，故宫博物院度过了他的80岁生日。 他们举行重大的仪式的就是在这里。那么太和是取自周易。 紫禁城初建于明朝，鼎盛于清代。500年间，它曾是封建皇权的象征，帝王将相的舞台。故宫博物院得名于1925年，80年来，它历经风雨，走向复兴，最终成为人类共同的艺术文化宝库。今天，紫禁城既古老又新鲜，它正承载着历史，创造着未来。 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一提起故宫，很多朋友觉得特喜欢。您想想，在600多年的时间里，先后有24位皇帝跟这上过班，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北京人，必须得去看看。但是一提起逛故宫，很多朋友就有点头大了，一想起三大殿里乌泱乌泱的人，就有点心有余而力不足。没关系，打今儿起我陪您一块逛故宫，咱们另辟蹊径，别故宫一开门您就大帮轰奔了太和殿了。咱们从故宫博物院的东路开始逛起，从御膳房出发一直往北，这一路经过的地儿啊可有好多看头，从九龙壁到珍妃井，从紫禁城里最大的三层戏台畅音阁到乾隆养老的颐和轩，最最重要的是我们会来到故宫的珍宝馆， 紫禁城里最精华的宝贝都在这儿呢。当然了，陪我们一起逛故宫的还有京味文化学者、故宫博物院优秀讲解员李奇功先生。闲话少叙，咱们故宫珍宝馆走起。 打开文化之门，触摸古都历史，米夏带您走进故宫博物院珍宝馆，感受明清宫廷历史文化，探寻珍宝背后的有趣故事。让我们一起踏上故宫探宝的文化之旅。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呢是早晨八点，我们刚才呢是过了午门，进了太和门，眼前就是太和殿了。李老师，咱们的这个故宫文化之旅就开始了哈，您大概的给大家介绍介绍，我们从这儿到珍宝馆要经过多长时间？ 因为这个珍宝馆这个位置啊，就是在紫禁城的外东路，咱们现在呢是在紫禁城的中路的最南端，从这个过程呢走过去呢，大约需要七八分钟的样子。 好，那咱们就七八分钟哈，在故宫博物院的这个地砖上感受一下，我们的文化之旅就开始了。当我们沿着紫禁城的东路向珍宝馆行进的时候，细心的听众朋友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的匾额与故宫其他的匾额是不一样的，这三大殿的名字当中只有汉文没有满文，而故宫其他所有标明宫殿名字的匾额都是满汉对照的，这是为什么呢？ 哎，太和殿、中和殿、这个保和殿都是这个汉文啊，因为呢袁世凯的原因，83天的皇帝复辟，袁世凯复辟以后呢，他占了紫禁城的前半部分，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这前三部分，后面呢仍然允许逊帝溥仪啊在后面居住。溥仪从11年推翻帝制，一直住到1925年11月5号，最后是被冯玉祥派兵赶出紫禁城。因为这个袁世凯就是83天皇帝期间，他就把这个满汉对照，把这满文去掉了。重新制着匾。 哦，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故宫里面东侧的珍宝馆哈。 啊，这个地方呢从地理位置呢叫紫禁城的外东路，从宫殿的名字来说叫宁寿宫全区。这个宁寿宫全区啊，咱们现在呢马上要进入的这叫宁寿门啊。那乾隆皇帝给改名呢，就是因为他为了养老的需要嘛，啊就叫皇极殿了。啊， 我们继续故宫的探宝之旅，在下面的录音当中，李奇功先生带我们走进了珍宝馆的第二展示，这里呢有一件非常珍贵的藏品，这就是田黄三联印。下面呢我们就让李老师给大家讲讲这件宝贝背后的故事。 这个第二展示呢，它是宫廷里面的一些工艺品啊，就是其中呢这一件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这件呢上过邮票啊，这叫田黄三联印，它告诉我们就是它的材质啊是用田黄石制作的。田黄石呢在全世界呢就产在一个地方，中国福建寿山，那是条小溪叫寿山溪。田黄呢它呢是按重量算钱的，因为呢多数田黄石它的体量是非常之小的，所以呢在清代呢前期说是一两田黄一两斤，到清后期呢一两田黄三两斤，只是现在呢大概齐就是一两田黄要值几十两黄金，就这么一个价格。我们见到的这件珍宝呢，它采用了镂空的雕琢工艺，给乾隆皇帝雕琢的三方印章。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宫里面他做事情啊，他做珍宝啊，他是不计成本的。民间要是比如有一块田黄石，一般采用浅浮雕的方式，里面的行话叫薄易雕，就是尽量的矮的越浅越好，尽可能的减少在重量上的损失。三方印章还有中间的链子，链子是能活动的，它是完整的一个整体， 抠出来 的。对，抠出来的，没有任何的拼接，而且田黄石的就是它的硬度啊比较低啊，也就是说呢很容易磕碰，也就是说在制作上和它的最后皇帝在保存代代相传上保存的是非常非常完好的，没有产生啊任何的瑕疵。这三方印章呢都是乾隆皇帝的四章，就是他因为他不属于玺印一类，他不能用于公文啊，只能用于皇帝的休闲写字画画啊来使用。包括乾隆后面的每一代皇帝都是把它保存的极为完好啊。最让我们比较担心的就是1924年11月5号那一天发生的事情，冯玉祥派兵把溥仪赶出紫禁城，如果你不出去啊，当天我就要往里面打炮啊，景山上已经架起炮了，不允许带走里面的珍宝。但是呢溥仪呢还是偷偷的带走了田黄三连印，还有一些体积很小价值很高的珍珠钻石等等等等啊，就挟出了紫禁城。带进去以后呢在天津住了一段时间，后来被日本侵略者啊就扶植他在长春就是成立了伪满洲国，仍然这田黄三连印不离身呢，一直到1945年苏联红军进入中国东北帮助中国抗日，苏军呢抓住了溥仪，溥仪呢就是唯恐田黄三连印落入苏军的手中，怎么办呢？这溥仪手里头啊有一个箱子，这个箱子是一个长条的一个箱子，底面积不大，这个箱子是装电影放映机用的。溥仪呢就是被抓起来以后呢就是也没有清查他的行李，当天夜里头溥仪呢在箱子底儿做了一个夹层，把这个田黄三连印就放在了夹层里面啊，里面呢再加上衬，最后呢就押往苏联了，给检查行李的时候没有发现，因为这箱子它比较高啊，加一个小夹层呢苏军呢看不出来。这个时候到了苏联以后呢，溥仪呢担心啊就是重新就给他遣返，他就想在苏联待下去了，所以为了跟这个苏联示好呢就捐献出了一部分珍宝，但是这个田黄三连印呢还是守口如瓶。1950年7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要求，就是苏联把溥仪遣返回中华人民共和国，被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在关押期间呢，溥仪的亲友就跟政府就说了啊，说啊这溥仪啊他那箱子里有一个夹层，夹层里面有田黄三连印，当时政府呢为了给溥仪一个机会就把溥仪给叫来了，说我们呀掌握了你还没有交代的，说呢希望啊你能够主动的坦白，给你一次机会。这个溥仪一琢磨说自己还有什么事儿没坦白呢，想来想去啊就这田黄三连印还没交代呢啊，这个溥仪呢啊就把这个田黄三连印献出来了啊，所以呢这才又回到了故宫。 其实珍宝馆里每一件文物的背后都有说不尽的历史，道不尽的文化。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米夏，明天见。长安容不下肉身，一城放不下灵魂，熙熙攘攘的春光里我们将在何处终老？长篇小说《春困》可以被看作是一场关于婚姻的孤独之旅，通过一对年轻夫妻慢慢走散的剧情掀开。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月末狂欢大减价，要的就是这个劲儿，在5月26号至5月28号期间订购所有商品，满400元立减50元，满500元立减60元，满600元立减70元，最高可立减180元哦。详情请拨打400-015-5151，400-015-5151。 你好，天气票，这里是北广购物。 那么今天在这里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是一款来自于法国原瓶原装进口的全新升级北松金标波尔多干红葡萄酒。 那其实说到喝红葡萄酒呢，一定要论年份、论产地、论国家、论它的级别。 那当然。 那今天这款呢，论国家它是法国的，是吧？法国是旧世界葡萄酒的一个代表性国家。 对。 另外呢，论产地呢，它是波尔多产区的。这个产区啊，被世界公认为是葡萄酒的一个产地啊。 对对。 另外呢，它的级别是 AOP 级别的， 没错没错， 这相当高的一个级别。 AOP 级别在法国法律里面已经没有比它再高的了。就等于说你外面去买，只要是这个等级的，